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。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放耳边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，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。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，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，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十三世纪二十年代，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，并列着几个不同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。偏安江南的宋朝，经靖康之变，虽元气大伤，但江南物阜民丰，贸易发达，宋朝因此并不显颓势。金朝与宋隔江相望，自灭了北宋后，虽存有南下之心，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只得作罢。西南的大理与吐蕃，及与之毗邻的西夏与西辽，彼此之间虽摩擦不断，不过苦于实力相当，只好把一统天下的野心老老实实地放到肚子里，代代相传给继任者。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秘而不宣的想法早已经不是秘密。在这些政权的北部，骑兵天下无双的蒙古早已经开始了一统天下的计划。自从占领中国北方以后，从那里得到了大批的工匠，提供了各种武器装备。这些武器配上彪悍凶猛的蒙古骑兵，形成了强大的攻城拔寨能力，所到之处或受降或屠城。蒙古的版图因此得到了迅速的扩大，这也更加刺激了成吉思汗天下归一的雄心壮志。这一年，成吉思汗像往常一样行进在西征的路上，旌旗招展，队伍雄壮。成吉思汗的征西大军营以白色毡帐群组成，方圆几十里，气魄雄伟，弥漫着一股天然的肃杀之气。中军大帐高高矗立于白帐群中，为余下的毡帐包围。中军大帐前的大蒙古汗国神器九族大旗苏立德静静地立在那里。成吉思汗端坐在帐中，悠闲地品着奶茶，眼前坐着野穗夫人。帐外不幸被弓箭、雷木、滚石击中的蒙古士兵传来阵阵的惨叫，城墙久攻不下。野穗终于坐不住了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大汗， 这城非比寻常，实在是太坚固了。已经攻了这些天，依然拿不下。要不，别攻了，已经死了这么多人。成吉思汗看了看野穗，缓缓道：死人越多，越必须攻下。要不将士们的阴魂没处安息，他们死不瞑目啊。野穗刚想再说些什么，还没来得及出口，成吉思汗二儿子察合台满脸是血地闯了进来，怀抱着一名已经死去的孩子。那孩子不幸被箭射中，早已是血肉模糊，胸口涌出的血沾满了察合台的衣襟。父汗，父汗，您看。成吉思汗本想听野穗的解释，被察合台一冲，愣了一下，随即问道：怎么了？大呼小叫的。察合台扑通一声抱着孩子跪了下来：父汗，您看，您看呢。早已经见惯生死的成吉思汗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吃惊，但是察合台的失态显然出乎他的意料，于是惊道：这是谁呀？是乌日图啊，父汗。虽然见惯了生死，早已习以为常，不过亲人离世，尤其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还是让年事已高的成吉思汗禁不住大吃一惊，慌忙站起来走到跟前，抱住了乌日图唤道：我的爱孙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，啊，醒醒。任凭一代天骄如何呼喊，乌日图再也没有了反应。一旁的野穗不忍去看，转头拭泪。乌日图的死让原本还有些犹豫的成吉思汗下定了决心，不攻破城绝不班师回朝。野穗的话刚才也许有用，但现在已注定无济于事。成吉思汗端坐在帐中，让夫人野穗坐在左侧，并叫来了三个儿子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和其他宗王，以及速不台、哲别等十几员大将。众人很少见成吉思汗这般生气，一时都不敢擅自出声。屏息片刻，成吉思汗怒容满面道：从其他地方再调20000兵马，三天之内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眼前这个魔城。听好了，要不惜一切代价。察合台瞪着喷火的双眼狠狠地说：父汗，拿下这个魔鬼城以后，把他一把火烧成灰烬，为我的儿子报仇。成吉思汗稍有犹豫道：不要烧他，留着有用。那我儿子的仇怎么报啊？成吉思汗望了察合台一眼，转头对着众人说：各将领听令，打下这魔鬼之城以后，凡年龄大于我爱孙乌日图的全杀掉。攻城战役由察合台总指挥。众将见成吉思汗威严中透着愤怒，齐声道：遵令。一直没有说话的术赤忽然跪在了成吉思汗跟前说：父汗，您把这里广阔的地方分给了我，您又下令屠城，给我留下一片片废墟，一个夜夜鬼哭的恐怖之城，这又有何用啊？ 成吉思汗生气地说，我没说屠城，我只是说杀掉比乌日图年龄大的。术赤接着说， 傅汗，你是知道的， 将士们一旦杀红了眼， 能顾得了这些吗？最终还不是屠城吗？ 成吉思汗一时语噎，又是点头又是摇头，正犹豫不决之际，窝阔台走进来跪下说， 求傅汗一定要劝阻二哥，千万不能屠城，二哥已经被仇恨的烈火烧焦了心，求傅汗一定要劝阻他，屠城万万不可呀。 此时原本同意屠城的部分将领也开始劝阻，成吉思汗见人心不齐，难下决定，只好手一挥说， 你们先走吧，容我再想想。 察合台刚想上前说些什么，成吉思汗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说， 不要再说了。 众人走后，成吉思汗和野穗静坐在毡帐里沉默良久。夜色已至，成吉思汗始终没有说话，刚才的争论显然让他为难。野穗看透了成吉思汗的心思，他虽然想着为孙儿报仇，但以一城之名来交换显然不公平，并且人死不能复生，就算白白杀掉了一城的无辜百姓，乌日图还是不能活过来。于是野穗安慰他道， 大汗，我想术赤窝阔台说的是对的，不要让察合台屠城啊，那里有很多无辜的女人和孩子，求大汗宽恕他们。 成吉思汗扭头看了野穗一眼，点了点头，随即望向远方沉思不语。经过一夜的思索，成吉思汗早已有了决定。临天亮之前，他短暂地休息了一番。常年在外行军作战，让他养成了倒地便睡、随睡随醒的习惯。前者是因为疲惫，后者则是因为警惕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成吉思汗已经集结好了队伍，带着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等人骑在马上带兵出击。早已经领教过蒙古兵厉害的对方不敢硬拼，只好赶着一群妇女儿童做掩护向这边进攻。在蒙古士兵看来，挡在路前的都是敌人，哪怕是孩子和妇女。随着察合台大喊一声冲，蒙古兵挥舞着武器向对方冲过去，一阵昏天黑地的砍杀，对方只是稍作了抵抗便溃败了，剩下了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。一位年轻的妇女领着一群孩子和女人跪在成吉思汗的马前愤怒道， 你这个东方魔鬼， 把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孩子和女人都杀了吧，你杀呀，快杀呀，你这个东方魔鬼。 身边的孩子和女人们惊恐中透着愤怒和绝望。成吉思汗望着眼前的女人，想起了昨晚野穗的话，更想起了蒙古一统天下的大业，于是喊道， 察合台，撤兵，快撤兵。 察合台不解，用疑惑而愤怒的眼神望着父亲，无奈父命难违，只好调转马头往回走。成吉思汗随后道， 把这群女人孩子们带回营中。 大军带着这些没有用处的战利品回师， 班师后的成吉思汗端坐帐中，野穗坐在左边，帐下右手站有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等十几位宗王，左手站有速不台、哲别等十几员大将。成吉思汗见人员整齐，说道： 各宗王、万户长们听着，以少统多，必统其心，杀戮不是最好的方法。你们记住，夺其地不如夺其志，杀其头不如杀其心。 察合台疑惑不解，走向前道： 傅汗，儿臣不明白傅汗的意思。 成吉思汗见除察合台外帐下不少人对这次自己下的撤兵令迷惑不解，于是清了清嗓子，缓缓说道： 各位都听着，攻下这座城市以后，对投降者一律不准杀，攻城战术的总指挥由术赤担任。 术赤出班跪下答道： 儿臣遵命。 察合台瞪圆了眼睛盯着术赤，又向成吉思汗说： 傅汗，难道我儿子的仇就不报了吗？ 成吉思汗道： 你听我把话说完，我的爱孙是人之子，城里的孩子也是人之子，他们出身虽不同，但都是父母所生所养，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差别。 察合台听得云里雾里，见成吉思汗表情凝重，虽有疑惑和不满，也只能咽到肚子里了，自然也没有听见成吉思汗心里的话。复仇的火焰烧得太旺，会烧坏了人心呢，我的子孙后代应该学会另一手啊，柔，随其俗，柔其人。我的子孙中会出这样的人，会出现的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入秋的蒙古草原，劲风极厉，草原金色无极，蓝天苍辽高远，天空中不时有南归雁阵飞过，其影投地，其声悠远。成吉思汗西征凯旋的雄壮的队伍缓缓而来，刀枪剑戟林立，扬尘遮天蔽日，队队马阵车仗萧萧林林，雄伟壮观。蒙古帝国的版图在马蹄轮印下不断扩展。成吉思汗站在72头牛拉的硕大的白色韩帐车前栏边上，面色凝重庄严，周围簇拥着儿子术赤、察合台、窝阔台，还有西番诸国护送成吉思汗的国王、质子、大臣、僧、道、阿訇、牧师人等。车上插九族大旗苏立德，蓝天里有雁阵飞过来。成吉思汗仰头眺望着雁阵，说道： 哲别，试试你的神剑吧，给我备一份回到生我养我的草原的礼物。 哲别从人群中走到一边，搭箭射去，一只大雁划过天空落地，引得众人一片欢呼。成吉思汗的四子名叫托雷，在成吉思汗率军出征期间 一直以守造身份留守蒙古草原沃尔朵。这份看似清闲的任务实际上并不轻松，除了保证远征军的兵马粮草外，更要负责大营的稳定，不能让前线分心。托雷向来行事稳重，因此成吉思汗乐于把这项重任交给他。托雷也不负众望，将大营守护的比成吉思汗出征前还要稳定。此时托雷与妻子苏尔呼和塔尼领着儿子蒙哥、忽必烈、叙烈兀、阿里不哥以及众亲王大臣等队伍迎接富汗凯旋。众人都骑着马走在桦树林边，阿里不哥因为才六岁被母亲抱在马背上，蒙哥13岁，忽必烈11岁，叙烈兀也已经9岁，只好各自骑着马，背着弓箭，挎着刀。此时突然从林中跑出一只母鹿，带着幼崽狂奔。托雷用马鞭指着对儿子们说，蒙哥、忽必烈，快去追杀，当礼物送给你爷爷大汗，快快去，看谁武艺高，比试比试。蒙哥听闻挥了一下手，策马追过去，忽必烈、叙烈兀也跟了过去。三兄弟疾风似的追赶着两头鹿，蒙哥在前开弓搭箭射击，母鹿中箭倒地挣扎着，一旁的幼鹿以惊恐万状的眼睛盯着母鹿不忍离去。蒙哥对着忽必烈大喊，快射那幼鹿，快射呀！忽必烈迟疑着不肯开弓，蒙哥着急道，忽必烈，快射呀，快，这可是给爷爷大汗的礼物呢，快射快射，快点，要不跑了。忽必烈犹犹豫豫地搭了箭，然而依然隐而不发，脸憋得通红，大地的汗珠挂在脸上。蒙哥见忽必烈犹豫不决，忍不住骂道，哎呀，不顶用的赖弱的熊样，你不射我射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做出搭箭引弓的样子，忽必烈一急，砰的拽响了弓弦，但是箭却留在了弓里。右路听到弓的响声一惊，嗖的一跳跑进了密林里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遇到失望和